周五天气不错，加时放假一天，让选手们休息一下。这是参加职业联赛时就有的一种习惯，通常比赛日的第二天都会休息。只是现在，因为参加的是挑战赛，原本习惯的周五比赛日成了休息日，这让习惯了职业联赛的职业选手们都有几分不适应。别说选手们了，就是加时的经理崔丽，这一早起来发现没有什么比赛的事要准备，也有点茫然若失。闲得有些发慌的崔丽最后决定出门溜达一下。崔丽也算是一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目前还没成家，所以经常就是在俱乐部里生活起居。这一早出了俱乐部大门，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斜对面的星星网吧，顿时原本就不怎么样的心情就更加恶劣起来了。这个赛季不好过呀，崔丽禁不住也感慨了一下。对于加时这样的巨头，这赛季居然是要打挑战赛，那么即便是赢了，得了最终的胜利，也不算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儿，那不都是理所当然的吗？由此可知，这一整个赛季对于加时而言，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任何扬眉吐气的事情发生。站在俱乐部大门外的崔丽撑着懒腰，正琢磨着去哪儿走走，忽然一辆电动自行车歪歪扭扭地从他面前划过，很勉强才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很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这才向崔丽打了个招呼。 哎，崔经理你早啊。 崔丽一看小伙子有点面熟，不过更熟的还是那电动自行车。崔丽认出那是电竞之家在 H 市采访站的作家，顿时也反应过来这面熟的小伙子是谁了，就是采访站新来的那个实习小伙子呀。跟着曹广成也来过加时几次，现在一年过去，小伙子应该早就转正了，不过这骑电动自行车的技术实在还是不太敢恭维。崔丽暗暗庆幸自己刚才还没开始过马路，不然直接被这小子碾到车轮下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 哼，是小常啊。 崔丽心情不错，连对方的姓都想起来了，一边乐着就一边调侃起来。 哎呀，你的车技比起你文笔来说真的很有待提高啊。 常先挠了挠头，继续不好意思笑道。 哼，哎，这么一大早是要去哪儿啊？ 来做个采访。 崔丽一听心情顿时好了几分。作为俱乐部的经理，他要考虑的并不只是俱乐部战队比赛时的胜胜负负，他要考虑的是整个俱乐部的运作状况。加时出局了，这一年所受的关注必然会减少许多，接受的赞助或是广告代言一类，这一赛季已经不能用少来形容，基本就是属于一个停滞状态。商家可是不会在意你的过去有多辉煌的，这一赛季既然没有该有的曝光度，那么在你身上的投入就值得仔细斟酌了。加时的处境还算不错了，毕竟未来还是可以让人期待，所以一些赞助商也没有立即拂袖而去，都有和加时谈好一个意向，具体执行却都要等加时回到职业联盟再说。这种时候加时还能受到媒体关注，多些曝光，对于崔丽这个站在经营角色考虑问题的经理来说，倒是件值得高兴一下的事了。多些这种关注也可以让赞助商对加时更有信心嘛。崔丽脸上笑容不改，正准备好好招呼一下常仙，没想到常仙就已经重新摆正了车位，然后朝崔丽挥了挥手。 啊，崔经理您忙啊，我先走了。 崔丽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已经到嘴边的话连忙用舌头卷了回去，这一瞬间他脸上都有点臊得慌。这臭小子原来不是要采访我们家事吗？ 还好自己没有自以为是的开口，不然还真是有些尴尬了。崔丽当然清楚，电子竞技项目是荣耀最火没错，但却还有很多其他游戏并存。电竞之家是一家综合性的电子竞技媒体，对这些其他游戏项目也是有相应报道的，只不过因为报道以荣耀为主，为图方便，在 H 市的采访站就安排在了距离 H 市唯一一支职业战队最近的俱乐部嘉市的附近。常先是要去采访其他游戏的战队吗？崔丽这样想着。可是看到常先坐下的电动车开始摇摇晃晃的起步，突然就有一种很不愉快的预感。就这附近的话，可没什么其他游戏的职业战队了。电动自行车这种代步工具貌似并不适合走太远距离吧。那么这常先的采访对象不是嘉市，难道是……正想着，就见常先的电动自行车摇晃着终于是上路了，直接转弯就朝对面的星星网吧冲了过去。是要采访星星。这一时间崔丽心里真是五味杂陈，各种说不出的心情都有，站在路边就发起呆了。常先骑着电动自行车摇摇晃晃直穿了马路，跟着骑上了人行道，再然后想在网吧门口停下来，但这家伙的车技真是糟糕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这么简单一个操作都弄不好，电动自行车停下时连人带着一半车身都已经进去了。崔丽仿佛听到了对面网吧中传出的一些尖叫，这突然一个电动自行车往屋子里闯，可能把目击者都吓了一跳。然后就见常先连忙从车上跳下来，挠着头尴尬着，连忙把车倒推出来停好，跟着又反身冲进了星星网吧。星星，崔丽虽然心里不爽，但她也不得不承认，昨晚击败了无极战队的星星确实能引起一些观众的好奇心，确实值得稍微的采访一下。只是现在看着很大程度是为了他们而设立的采访站工作人员却是上赶着去采访这个让他们讨厌的对象，崔丽心里的憋屈就别提了。 眼不见为净， 崔丽愤愤地想着，迈步就朝相反的方向去了。这下他眼是不见了，但思绪却忍不住的总是要往那边想，星星会得到怎样的报道呢？星星网吧，常先骑着车直闯，差点没惊的人直接报警。好容易解释清楚后，随后说明了来意。网吧的前台这一听，这事儿得先老板汇报，连忙就把电话拨了过去。陈果现在也经常就住在小区的租房这边，昨晚星星收获一场大胜，更是无极战队这样难对付的对手，比赛完了大家也是欢庆闹腾了一番。此时一大早陈果就接到网吧那边的电话，还以为有什么事，结果一听居然是有记者要采访他们，还是电竞之家这家极其权威的平面媒体，陈果顿时也有点傻眼了。 你稍等会儿。 陈果和那边扔下一句后转头就让叶修去了。 电影之家要采访啊？哎，这个不错啊，是扩大知名度的好机会。 叶修听后连连点头。 这么说我们应该接受啊？ 没什么理由不接受啊。 那你呢？ 陈果当然知道叶修是一向不接受采访，连联盟规定选手有义务参加的赛前赛后的新闻发布会都从不出席，这种规定不执行，联盟不至于用禁赛一类的手段来处罚，基本就是罚款了事。结果叶修从不理会，罚款交就交，什么发布会照样不去，结果到最后双方都形成默契了。 联盟那个缴纳罚款的户头，叶修比自己的账户记得还清楚，每月定期打款，联盟那边也是哭笑不得。这样屡罚不改的家伙着实让人没脾气，罚到最后联盟都有些心软了。但没办法，规矩立在这儿了，这样网开一面，如何向那些遵照规定的选手如何交代？于是从开始有争议到最后双方都默认此事了，一边罚款交着，另一边也不会拿某某屡罚不改、情节恶劣一类的问题来说事儿了。 我来的人也不会知道我是谁的，对吧？ 你就说你是叶修吗？ 是啊。 那这样你还不是接受采访了？ 哼，无所谓，反正也不会太多。 为什么不会太多啊？ 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呀。 陈果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说的是这个，一时间不知如何接话了。叶修起初躲避媒体拒绝曝光，那是怕离家出走的他被家中发现然后给捉回去。后来大些后，虽然不至于再这样逃避家里，但这种习惯终究还是被延续了。叶修原以为他会拿着这个用弟弟的身份证认证到的身份一直达到他的职业生涯结束，却也没料到自己的生涯末期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他重新用回了叶修的身份，再度复出时也并不准备再延续叶秋之名。太多的事情经历过一次以后，他已经懒得去纠结了。陈果尊重叶修的意愿，没有多说什么，随即拿起手机让网吧那边转告电竞之家的记者过来这边。 喂，你是不是也在问问其他人的意思啊？没准儿还有不太愿意接受采访的呢。 哦，说的对哦。 陈果听到这提醒立刻也有醒悟，而且和叶修的目光一触就知道两人想到的差不多。唐柔在星星网吧生活了这么久，陈果也并没有去打探人家的底细，但是个人都可以肯定，这绝不是一个需要在网吧当小妹讨生活的人。单就那样貌那气质，随便拍几张照片都可以换稿费了。唐柔的背景不会简单，也或许她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曝光呢。